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 首非常老的歌曲了，来自苏芮的《牵手》。这里是千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有听众想我们吗？又到了介绍这个好吃的时间了哈。对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呢4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北风3至4级，空气质量为优。对，明天刮风了，空气会好一些啊。那么今天呢，空气质量并不是特别的好哈。那么 对， 晚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戴好口罩。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今天呢，我们来说点什么好吃的呢？ 咱来讲一讲这个景区里边有啥好吃的吧。其实一般人的印象当中，景区里边肯定没有好吃的，都是坑外地人的，是吧？ 没错。其实到这我想到，应该是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啊，跟我父母去了大连的这个发现王国去玩。 嗯， 饿呀，没来那么多好吃的呀哈，怎么办呢？有路边摊卖这个米粉的。 嗯 嗯。30块钱一碗，于是呢，我觉得哎呀好贵啊，买了一碗哈，里面我数了数，能有20根面条就不错了，全都是汤。 哎，但是你知道吗？咱们北京的这个鼓楼这块地儿啊，还真的有不少好吃的 啊。对，其实说到鼓楼的附近啊，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什刹海呀、南锣鼓巷啊、恭王府，还有这个宋庆龄故居啊。很多这个旅游景点哈，那么好吃的必然少不了了。 是的，那么鼓楼作为一个北京一个很重要的游玩的景区呢，除了逛风景，美食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走在旧的鼓楼大街，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饿了。随便走进一家路边的小馆，或许都能有意想不到的美食收获。在这条街上啊，叼着烤串儿，喝着这个扎啤， 是个夏天， 非常棒啊。还有这个日式烧烤啊，还有清酒啊，都是经常见到的。 而且呢，附近 近不光有中国的好吃的，还能吃到全世界的好吃的，应有尽有，无穷不有。 那要不咱们就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不那么坑的几家店，好吃的 色香味俱全，非常好吃的几家店哈。 嗯， 我先来说第一家，叫做丁某涮肉，有听众去吃过吗？这个环境啊，真的是没谁了，环境特别的好，复古的室外环境让人很值得留恋哈。露天的三楼环境也是超赞的，还可以仰望鼓楼和钟楼。不过很周到，有一口超级大的火锅，这个大锅应该比较适合聚会了。传说中的超级大锅呢，应该能坐下十来人呢，锅很大很大哈，也是可以说是老北京的涮肉了。 嗯， 氛围非常好，总的来说呢，料也是不错的。这锅只有一个，要去一定提前要预定啊。这个大锅是只有一个的， 对对对， 如果去的话要提前来预定哈。锅底呢是用啤酒弄的，倍儿香。哎， 锅底用啤酒？ 啤酒， 我只知道啤酒鸭， 加了这个很有特别的小料哈。 嗯 嗯，肉也是特别棒，每种肉都不错。羊上脑一份，大概九片，切得非常薄，肥油的地方呢也比较多，肉质还可以，膻味也不重。 嗯， 是一家无论这个装修风格啊，以及这个肉的品质，还有小料的品质啊，都是不错的哈。嗯， 他们家还有这个京八件儿，每天呢都限量，强烈推荐的一个菜品啊，里面也是必点的。有覆盖了不同羊的不同部位，还有些地方标注了名字，诶，果然说是这个精选部位。 嗯， 味道呢都很好，其中这个大三叉呢尤其嫩啊，羊筋呢也是够肥美，在露台吃着涮肉，太阳晒着，小风吹着，看着鼓楼，非常的惬意。 嗯，但是这个天气去吃有点冷哈。 是是是， 对，比较适合春秋，那么夏天呢会有点热了，对。 嗯， 比较适合春秋的时候哈。地址呢是在旧鼓楼大街的121号，叫做丁某涮肉哈。 嗯， 也是在什刹海的附近，比较适合比如说三两个朋友去那边游玩，去逛景点，可以来尝一尝这个涮肉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家店。 嗯 嗯，好，这里是仙托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托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介绍一家吃好吃的不错的餐馆。 嗯，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平淡就算有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也多怀着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 之中制造一些些

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当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闲头客栈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来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哈。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闲头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哈，也可以来跟四娘和貂蝉来介绍一家你经常去的餐馆啊，或者你认为比较好吃值得推荐的餐馆来告诉我哈，未来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些好吃的哈。那么这家店呢叫做质子革命老北京质子烤肉哈，老北京的烤肉，主打怀旧风的老北京质子烤肉小店呢，自己动手烧烤，屋里屋外呢大概有十几张桌子左右吧，人气口碑都是非常的不错，肥瘦相间的羊肉几乎是每桌必点的，因为这个烤肉嘛，比较跟羊肉串比较接近，很多人比较喜欢吃羊肉哈。肉很入味，吃起来特别的香，肥瘦相间，经过腌制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入味，配上葱和香菜，烤制而成。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加入一些孜然和辣椒，特意要了小料。个人觉得干料还是可以的，红彤彤的那个酱只是甜味儿啊、哦，就是甜味儿的酱哈、啊。那么 甜辣酱吧， 对， 应该是 北方人的话呢，还是比较喜欢吃干料的，就是有这个芝麻呀、孜然啊、辣椒面啊和在一起的。说呢，这家店的牛心管不要烤太久，不然会嚼不动。烤鱼豆腐呢，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哈、啊，双面烤特别的好吃。别看馆子小，服务是相当的不错了。篦子换得非常的勤，可以提前来定位哈、啊是一家吃老北京烤肉的地方，叫做 叫做质子革命老北京质子烤肉。 对，地址呢是在旧鼓楼大街铃铛胡同的25号。叫做质子革命老北京质子烤肉，如果喜欢吃老北京烤肉的话呢，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应该味道还不错哈，色香味俱全的。 来，这家是叫做宽店，也是一家名声在外的特色烤翅店啊。宽店，哎，宽店窄店，我突然想到成都的那个 宽窄巷 子，对。而说啊，这家店的空间呢很有限，排队等座呢是常有的事儿。店内的装修很复古，墙上贴着很多这个八零年代啊和90年代初的经典动画人物的图片。烤串呢也是放在搪瓷盆中，看起来很有这个年代的怀旧感。像鸡翅啊是原味的，微辣的都很不错。变态辣的呢，刚开始 后劲十足了。 对，刚开始吃没感觉，但是后劲十足啊。辣的人是捶胸顿足，到处找水。 哎，说到这儿哈，我是被我的朋友骗过，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先吃了一口这个变态辣，说：“哎，一点儿不辣，正常辣、都能吃。”然后我说：“是吗？不说可辣了吗？”然后我就咬了一小口，我的天哪，整个人生都颠覆了，你知道吗？那给我辣的， 感觉给点着了是吧？ 啊，对。然后喝了半瓶的那个饮料下去都没有任何的缓解，然后再不停的吃糖，停的喝水。 你不记得有一年特别流行那个变态鸡翅 啊， 就是特别特别辣的那种。说啊，这个凉菜里的这个冰镇情人果是冰凉爽口的，解辣是最好的。 哦、 你看，人家都告诉你 了，配好 了，对。几种水果汇聚到嘴里的时候，那种清凉爽口是烤翅时，吃烤翅的时候是最需要的了。 说这家店呢，原先的盘子换脸盆了，一次性上齐所有的串，导致会有些不太热了，已经哈。那么这个脸盆就是我形容一下，不是我们现在那种塑料。是那种很有年代感， 搪瓷的那种， 然后底下还有那种花儿，或者是两条鱼那种，对，很有年代感的。烤翅呢，还有烤翅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如果你要微辣的话呢，辣椒很香，鸡翅腌制有一种奇异的焦香味儿。 烤得焦焦的，特别的好吃。金头巴脑每次来是必点的，有嚼头又不会嚼不动，吃着有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啊，店里人满为患的时候呢，烤翅是必须要一次点够的，不能补点补加。不过只是烤翅是这样，其他的呢都可以想吃多少点多少了。然后可以说这家的烤翅是非常火的，所以点烤翅的时候呢，宁可多点一点，不能点少了，不能补，要不不解馋。这么酷又好吃的烤翅店，不来就太遗憾了哈。 地址是在这个什刹海的旧鼓楼大街135号， 叫做宽店。哎，北京有窄店吗？ 不知道啊。 这一位叫云开雾散说，点一首《当你的秀发撩过我的钢枪》，送给北方当兵的潮潮还是昭昭哈。那么一会儿来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哈。我来找一下这一首歌，不要着急。 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其实我有铁骨也有肉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牵手离开我的肩膀，我不会低下头泪流两行，也许我们走的路不是一个方向，我衷心祝福你啊，亲爱的姑娘。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5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5，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今天是12月14号，好音乐9595，我总在你身边。

远方飞如水流。 能不能给一帘月一生花锁，落入凡尘相牵着我。 世界一度情劫难了，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 三生三世恍然如梦，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首歌，来自听众若如初见点的哈，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一起合唱的《凉凉》。然后齐东飞还说，凉凉，你也喜欢听这首歌吗？这首歌啊，在当时那一部电视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播出之后啊，哎呦，那是火得不得了啊，是吧？红遍了大江南北。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啊，今天啊，来给所有听众介绍的呢是北京鼓楼大街哈，一些的比较有名的好吃的，也是一些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些店哈。好，我们继续来说这家呢，叫做馅儿老满。哎，听这个名字你知道是吃什么的吗？馅儿老满。 馅儿老满了， 馅儿老满了哈，不是吃包子就是吃饺子的地儿， 感觉就是个东北人开的。 那么这一家店呢，是号称全京城最好吃的饺子馆之一，饭点来永远要等位，但是好在这个翻盘比较快哈，上菜也是比较快的，所有的饺子都是一两五个，两两起卖。老满饺子必点啊，皮儿薄皮儿大馅，猪肉韭菜大虾仁料足汁儿多。大鱼韭菜饺子呢也是很鲜的哈，不腥，依旧是超大的，是超大个，汁儿足好吃。麻豆腐配上黄豆或者青豆香，炸灌肠切得比较薄，外焦里嫩，蒜汁儿给的很多，也是汁儿少蒜多哈，趁热好吃的不得了哦，也是一家也是一家有饺子还有一些东北京的小吃哈，像这个灌肠，对，麻豆腐配这个黄豆或者青豆都是北京的小吃了。地址呢是在什刹海的附近哈，旧鼓楼大街51号七天酒店的南街，叫做馅儿老满。馅儿就是饺子馅儿的馅儿，老就是老人的老，满呢就是 老满的老满， 老对，可满了那个满，馅儿老 满。好，这家是叫做大虎老火锅，应该是叫大虎老火锅。 对， 他们家呢说是锅底醇厚，微辣呢也是特别的辣。在鼓楼大街上呢，环境也很不错，灯光有一点点暗，锅底儿呢是超香的，还没进店呢就能闻到这个香气，纯正的重庆老火锅，辣的地道，辣的痛快啊。这味道有一些这个匹敌山城了哈，就也就是说跟四川的味道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木板凳还有这个搪瓷缸，井格辣底锅，这个井格也就是九宫格的那种火锅，山城辣牛肉，哇，简直是绝配呀！酥肉、猪脑、毛肚，还有苕粉、五谷凤爪，还有麻辣牛肝和鸭肠，都是非常推荐的一些菜品。 可以说是一家重庆老火锅了哈。看到这个麻辣，应该是麻辣牛肉，我的天，超有食欲哈！上面是裹满了辣椒，但是这辣椒一涮的话，它就会没有。 走了，只留下这个整个大的肉片。 它应该是腌制的时候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嗯，看着真是超有食欲。刚才我说 你想干吃了、 哎、 是吗？ 我想不吃火锅了。嗯嗯，而且呢，这家的这个炸酥肉也是。看样子还不错，很大很大的一块肉。 嗯， 地址呢是在旧鼓楼大街的138号，近汤公胡同，叫做大虎老火锅。不要、不要这个读错了，不要读成大老虎火锅了，是 大虎老火锅。 嗯，若如初见生，谢谢貂蝉和四娘给放的歌曲哈，然后说老喜欢听你俩的节目了，哎呦，我也老喜欢你了。 谢谢 东北朋友吗、我们来聊两句呗。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也欢迎所有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来告诉我你的歌名，我会马上的放给你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哈，一首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了哈，非常好听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这里是仙都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啊，给所有朋友介绍的呢是在鼓楼大街的一些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些餐厅哈。 嗯，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呢，叫做火烧云傣家菜馆。哎，有听众喜欢吃这个傣家菜的吗？ 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火锅很火，叫傣妹。 啊，是吗？在北京 还是 在哪里？ 是连锁 啊， 是连锁， 是专门吃傣家菜的火锅是吗？ 也不是，就是火锅， 只不过借用了一个傣字而已，是吗？好，这家店呢，值得推荐的是这道菜叫做油焖鸡，里面呢汤汁很浓郁，要的微辣，感觉刚好。里面的土豆呢都炖得很烂，吸满了汤汁儿，浇在米饭上特别好吃。虽然锅看起来不大，但实际上挺深的，两个人吃会有点吃不完。比起另外两款同锅呢，这个里面有好吃的土豆，微微辣等于外面的微辣，微辣其实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些 中 辣了。 辣， 对， 比较辣的。 对，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呢，一定要慎重了哈。那么这个油焖鸡并不是说我们吃北方菜那种油焖的东西哈，它这个呢是可以说像火锅那样子一个铜锅，然后里面会放这个鸡肉啊、土豆啊，然后这样子去炖哈。 对对对， 看着还蛮辣的，红红的，很有食欲哈。嗯， 说啊，和他和这个彩云之南还有云海肴这样的大馆子相比呢，他们家更像是这个平常人家的土菜呀，没有什么高端大气的摆盘啊，也没什么洋气的菜式啊，更多的是这种平常的小炒啊、米线、饵丝啊，像铜锅炖、炸小食这样的平常菜式，更加接地气，口感上也是更加入味一些。嗯，家乡的味道。 对，是他们家这个铜锅牛肉真的是太好吃了，尤其对像我这种的西红柿牛肉控，之前我也说过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西红柿炖牛腩，觉得那个汤超好喝，炖得软软的，糯糯的。除此呢还有这个金针菇啊、魔芋丝啊、茄子作为配菜，也是一家吃傣家菜非常好的一个菜馆哈。地址呢也是在什刹海的附近，在旧鼓楼大街174号鼓楼地铁站的旁边，叫做火烧云傣家菜馆。 刚刚都介绍的是这个 国 内的一些，咱们来介绍一下国外的这个小餐厅啊。Toast and the Orchid， 这个名字我刚刚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我说这名字也太奇怪了，一个吐司在兰花上，应该就是这种兰花吐司之类这种非常有文艺范儿的这种名字啊。虽然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这个翻译具体是什么样的，大家姑且这么理解吧。 对， 好，来讲讲他们家的这个风格啊，在宝岔胡同的某个小巷子深处，那走进这家白色建筑呢，你会发现里面是别有洞天的。这家餐厅把中西文化结合的恰如其分，一家集东南亚风味的餐厅，小酒馆还有民宿为一体的综合酒店。哎，也就是说下面是餐厅，上面是这个住宿啊。楼上楼下的院子里呢有很多的这个绿植，郁郁葱葱的树叶，满眼都是小清新啊，还有满肺都是这个清新的氧气，非常非常的舒服。还能看到这个慵懒的小猫啊，扭着屁股啊在上楼梯，特别的可爱。 可以说是一家，看图片是一家非常好看的一个景吃饭啊这样一个民宿的地方哈。 有意境， 周边对都是绿植，然后会有这种小动物啊，而且菜品还是非常好的。 做法用料都是很地道的，口味也不错。还说他们家的这个服务员啊，会和这个食客聊一下食物的味道、餐厅的舒适度、环境如何等等。还有这个会中文的外国服务员，也有中国服务员，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一家集东南亚菜，然后还有这个住宿的一家地方哈。正好去那边玩一天之后呢，玩累了， 歇一歇 ，来吃顿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地址呢是在鼓楼东大街宝叉胡同的65号 近南锣鼓巷的附近，人均消费还真的不过1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位在景区而言简直就是小 case 了。 对。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给我来介绍一家还不错的餐厅啊，或者你经常去吃的呀，或者你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都可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500的再度重相逢，也说明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明天呢我们会有非常好的福利来送给大家，有听众喜欢去滑雪吗？ 一定要准时收听哦。 对，明天的5点准时开始，我们的仙偷客栈不见不散喽，拜拜。